大家好，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我哋情商翻阿笋哥喺度，我哋停捻咗一个礼拜啊，你又停捻咗两个礼拜啊。我就同大家网友讲啊，阿笋哥啊翻咗大陆啦，咁阿牛医生就真系翻咗大陆啦。喂，笋哥翻咗大陆有咩搞先？ 冇啊，主要做两件事啦。第一咧就系波推，波推忙。屌我唔做呢啲嘢噶， 屌你啦你个卵样，屌！ 唔系我做咩咧？我去咗呢个睇呢个。 揸住先，未闩门。 系咩？ 系啊，我哋未 lock 到。 屌又差入，又差入屋点算咧？ 屌屎忽啊！屌你劫色啊！ 好玩喎，好耐冇屌过屎忽啊！ 俾人屌啊！ 我以为有条女嚟打劫俾我哋屌屎忽添。 你开捻位啊！你睇下男嘢多啊！屌你！ 你梗系冇睇过。 屌你老味，条女入嚟。 我去咗呢个广州美术展去睇呢、這个广州摄影双年展。 咦？有啲咩震撼嘢？ 啊！我哋就除咗呢个题目咧，可以讲下藏毒嘅问题今日。 唔系嗰个疆毒。 疆毒，疆毒。 喂，我哋谈疆毒先啦。 唔系，即系呢，我呢个题材同疆毒好有关 系。 因为咧，我今即系以往咧嘅双年展，其实咧都好有意思。 我哋今集叫咩啊？你开一条 free 先。 就谈疆毒啦。 谈疆毒哦。 系咯。咁样咧。以往咧就系好有意思，因为佢系一个国际展览嚟嘅。 系咩？ 即系除咗系。本土嘅攝影師之外咧，即係佢會佔咗可能30% 啦。其次咧就世界各地，即係當然包括香港啦、台灣啦、澳門啦，上年係馬德里啦、西班牙啦。呢、這個美國啦，即係唔同地方嘅攝影師咧都會喺嗰度有展覽嘅。仲要係咧，佢舊嘅攝影師嘅作品咧全部都冇嘅。 咩叫舊攝影 師？即係你唔會話哇見到啲大師，譬如話 Richard Avedon 咁樣，佢個相係冇嘅。咁但係會有咩相呢？即係都係當代最新啊、最尖啊。揾即係有最即係題材係最新嘅，即係譬如話用呢個攝影去做一個社會研究。又或者係將攝影咧即係去發掘攝影嘅唔同嘅可能性，即係啲咁嘅題材。咁本來係一個好出色嘅展覽嚟嘅，但因為今年咧呢、這個政府咧，佢要和諧呢、這個疆毒事件啦。於是乎咧，就你見到咧，佢有三層嘅，有一層咧全部咧都係啲新疆少數民族嘅作品嚟。有一個叫做莊平 有人啊， 我唔記得叫莊平咩，係一個攝影家嚟嘅，49年之前入藏嘅。咁樣即係話明49年之前咧入去嘅時候咧，你影出嚟嘅少數民族咧，嗰、那個內容都係通常都係和蔼可親啊，啲人都係開心啊。咁同埋咧，佢就即係你完全咧喺佢描寫嘅筆下咧，其實喺中國統治下邊嘅新疆咧係冇問題嘅，係好舒服嘅，好開心嘅。咁大家睇完之後對藏人咧其實都有一個好嘅印象。 對疆人。 係疆人都有好嘅印象。咁大量咁嘅展覽咧，就第一咧就係嗰啲相咧本身係咪真係好有價值咧？就如果你從啲藝術嘅角度嚟睇咧，咁其實係一塌糊塗嘅。因為只係一啲老照片啊。第二就係呢個展覽咧，原本咧就係將一啲新啲嘅、最新嘅、最尖嘅、最有頭腦嘅作品咧，喺嗰日就擺曬出嚟嘅。但係今次咧就將佢變成一啲 宣傳品 咯。咁樣我喺呢件事上邊，我就覺得即係睇完之後，我就覺得今次嘅作品唔係好出色。最出色咧就係、是有兩個作品嘅，一個作品咧就係、是、講有好多女仔，喺麥當娜個鄉下邊度啊？ 嗰、那個叫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個委內瑞拉係首都啊，個國家喺邊度啊？ 委內瑞拉國家，委內瑞拉。 阿根廷。即係阿根廷呢、這個，佢講阿根廷曾經出現過一個叫做白，即係有一個白色恐怖嘅年代嘅，即係咧將啲人咧就就將啲人咧就捉曬入去監房裏邊。 係啊，佢哋有個運動，唔記得叫咩鬼運動。 跟住然後咧就肆意暴虐啊，俾人強姦啊、非禮啊，即係總之男人會做嘅做暈曬啦嚇。咁然後咧， 但係捉啲女啊，捉啲仔會點咧？ 我冇睇過，佢就係、是、佢全部咧個 project 就係去揾翻曬啲女人去講，即係講咧其實即係。去俾人哋捉咗嘅時候，其實個對待係究竟有幾殘忍？即係佢裏邊咧係佢個作品裏邊咧就冇影人，亦都冇影個頭。譬如佢就係影翻咧，去翻嗰個人俾人虐待個現場嗰度咧，影翻一啲嗰度嘅 texture。每一張都放到電視機咁大，即係你部電視機咁大嚇。 哇！好震撼喎，黑白 啊，黑白。哇！咁樣咧，你就完全即係你去到嗰度咧，你睇每一張相咧，你就 都似現場一樣。 你感覺到如果去到個現場咧，你大概你都唔想喺嗰度逗留好耐。即係有一種咁嘅感，有一咁嘅震撼咯。咁然後再加埋個文字咧，睇埋佢係點樣俾人虐待嘅時候咧，就更加有快感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正嘅作品。另外有一個作品， 阿根廷作家嚟。 阿根廷女人嚇。咁、哦、另外有個作品咧，就係、是、都係講阿根廷嘅。係。成班女人，唔係即係講一個叫做唔知咩鰻魚犯罪聯盟咁樣嘅。 鰻魚犯罪。 係啊，即係總之係阿根廷嘅社會咁樣啦。咁啊，打奸劫社啊，吸毒非禮強，即係毒透西粒腸嗰啲咧。 即係我哋 咁啊，都幾好睇啊！即係但係。即係其實就係外國有好嘢咯，反而咧喺中國以前咧，你知道中國係一個特別多題材嘅社會嚟，即係包括艾滋病啊， 性工作者啊， 即係有大部分嘅，即係大量嘅題材係等待你發掘嘅。但係今年就一無是處，冇乜好嘢。即係咧對個社會嘅反省，你見唔到呢一代嘅藝術家全部搞埋嗰啲哇！有啲垃圾到咧，咩影一個女人嘅印象咁樣咧，咪就係條女啊，擰轉身戴住個薄洛啊，即係冇一啲話喺個視覺上邊已經係渣噶啦。哇！你影到對波，哇立體 3D 咁樣就話啫，撲街呢個影完之後咪一張鹹相咁樣，冇乜特別。即係咧，佢敘述唔到佢個概念啊。 嗱，我自己咁睇啊，順哥，點解中國嘅藝術工作者近呢五年啊，對社會嘅反省少咗咧？藝術好得意，越窮。你個藝術觸覺越好，越有錢，你個藝術觸覺越麻木，因為中國新一輩已經係被錢浸大，即係被資源浸大。點解阿根廷仲淪落到，即係仲可以有呢咁嘅作家即係出現？窮咯，你窮自然對個社會嘅觸覺敏鋭㗎啦。你有錢就唔得㗎啦。 有一個作品就真係好正，係中國嘅，唯獨呢個真係好正。佢係點咧？知唔知咩係鴨嘴鉗啊？ 知。 開音道嘅鴨嘴鉗。 知。 跟然後咧，就有個鴨嘴鉗，大概做到幾大呢？做到你隻酒櫃咁大。 哇！ 再大啲， 塞落閪度。 咁啊唔會啦，即係但係咧，佢做咗個咁嘅模型咧，個鴨嘴鉗咧就有條 wire 咧拉住咧，會咁樣拉開。係跟住咧，你入到去咧，你佢入邊咧就包曬紅布啊！你行入去嘅時候，你就覺得你好似喺個閪入邊嘅。咁然後咧，你然後咧就有一把聲咧，就懵懵地咁樣喺後邊講：放鬆，放鬆。 係。 放鬆，哇，好驚啊！即係咧，即係聽到毛骨悚然啊！真係，即係有啲藝術品係好成功嘅，亦都有一個作品係影死囚嘅。呢、這個不過我諗係越南嘅嗰個作品，成個 corner 係講死囚佢哋就快上去行刑之前嗰啲表情咁樣，咁都係 OK 嘅。 係咪死有死面嘅咧表情？定係 唔係？嗱、哎，這個就真係有啲出有啲出入喎。有啲人就當然死有死面係佔大部分啦。有幾個人都笑嘅喎， 啱啱都解脱咗啦， 係咯，都解脱咗啊， 啱啊， 即係你嗰時候諗好多嘢啦， 即係人生最惆悵嘅係咩？係解脱啊嘛，即係柴狗點解當年就係講一句説話，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啦，就係、是、因為佢解脱咗啦嘛，所以佢已經講翻呢番説話。 所以你話頭先你講話窮咧，係一個即係有錢係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喺咩咧？就係、是、我諗係一孩政策都有問題，係，即係咧。個即係個屋企咧，裏邊就係生一個小朋友。係。咁而呢個小朋友咧，佢係有最大嘅呵護。 啱。 咁當然啦，佢有資源去，唔需要話同一般人去話，即係同上一代咁樣幾個仔女衝曬出去做嘢啊，搏殺啊，然後揾錢啊，養細佬啊，冇曬呢啲咁嘅嘢。即係佢亦都係攞曬全屋企所有嘅資源去發展佢自己嘅人生。咁但係咧就好嘅嘢就固然喺度，但係咧佢對人生係少咗份責任。 啱，同埋對社會少咗一種嘅責任理念。 佢冇咗一種咧覺得即係佢冇咗一種咧我諗中國人都唔衰得頭嘅，就係、是、其實本身我哋嘅哲學咧同呢個歐洲唔同。歐洲嘅哲學咧係思考一啲比較抽象嘅邏輯，研究緊呢個柏拉圖三段式，即係這個不記得了、啊、但是呢就是但是中國人的哲學裏面呢是對人和社會是有很重的關係， 還有家庭中國人的哲學裏面對家庭的倫理是 很重的、個概念， 即總之是關心人的一個學問來的， 對 但是呢就去到這一代呢似乎他們也都不再關心人了，因為他們只是得他們一個人長大， 是人家關心我， 是整個世界就是全部人只是找支電筒照住你，而你手頭的電筒是不懂得去照住人家， 對， 所以我就覺得慢慢看到呢他們的作品全部都是很，即是你可以說是很天馬行空，但是呢你都覺得很不腳踏實地，其實 我自己這樣看一下，順哥 哇！你又買咗好多新牛仔褲啊？ 呢度係小部分，入面仲有一大部分。 但新買㗎， 新買啊！呢排時出啦，五四年呢、這個大戰版我買。 你下次買咗咁諗住唔著嗰啲咧，你不如買我個碼啦。 屌、啊，三十四喎，真係你個碼嚟喎。 咦、欸，係咩？應該試下先。 三十四啊！ 不過我諗太短啦。 啊，唔係喎，三十四長，三十四褲 standard 嚟㗎。 係咩？ 係啊。 啊，陣間借嚟著下先。 五四年大戰版啊！咁 我上面搬屋。咁大戰版係有一樣嘢好啊，即係。嗱、这、呢個就係人生有幾多個十年，我又要講。 有冇野戰版咧？ 野戰版有啊！屌你個閪個閪個又個碌，我話俾你聽，講緊大戰版，我講埋野戰版。嗱，點解我會今次買八條呢啲牛仔褲咧？因為即係個價錢係1800多元一條，咁、咧就買八條一次過。咁啊，點解會咁咧？阿九婆就屌柒我，我就話。因為當年嗱，佢我呢排出牛仔褲得意噶，十年一個 cycle， 咁、佢每一年咧就出一種嘅紀念版。咁咧當年咧我好窮好窮嘅時候咧，我就見有一個朋友著五四年嘅大戰版。咁咧四五年嘅大戰版咧， 佢嗰條會唔會係真係五四年留落嚟？ 唔係噶，佢一個 cycle 嘅十年出，即係十年咁又 recycle 一次，咁就每年出一個款。咁咧佢係厚料啦，第一次 wash 啦，咁啊仲有 wet line 藍色，我係好中意，但係奈何冇錢。即係當年仲講緊，屌你老尾拍拖攞啲利是20元，同我阿九婆食個麥當勞已經係好開心嘅日子，點會有錢買呢啲啊？即係，但係今年一有咁咪瘋狂咁買咧。嗱，呢個係大戰版，講係野戰版。話說當年咧，我冇錢。咁咧，大家都知道有一間鋪頭咧，就叫做啟記啊，唔記得啟記。 嘉年威嗰度啊？ 唔係嘅，叫嘉年威嗰度啦。屌你深水埗嗰條叫唔係旺角，旺角嗰條叫花園街。有一間嘢就專賣一啲嘅夜冷嘢，佢有啲咩夜冷嘢咧？嗰啲碗碗碟碟啊嗰啲咁。樓上咧就有一笪 corner 咧就專賣501，嗰啲501牛仔褲咧就係美國監房啊，同埋美國一啲嘅即係地方運嚟。佢咧真係野戰版，點解咧？佢喺個袋嗰度啊，嗱你點剪條牛仔褲，你都有機會補到噶嘛。你嘅腳剪爛咪變短褲啦，係嘛？個浪剪爛咪亂撚翻佢喺邊度整咧？喺個袋呢度啊，特登喺呢度剪個窿，即係佢剪咗一個窿出嚟喎，咁。你冇理由補塊布去個袋嗰個，你個拉鏈點補啫？個扭牌點補啫？係嘛？咁佢嗰啲咪叫野戰版？我真係見過人著喎。話說咧，嗰陣時咧有啲僆仔冇錢啊，咁咧我嗰陣時有啲細佬啊冇錢，咁佢點咧？就係真係喺嗰度買啲501，真係美國做嘅。咁佢點著咧？將條低腰嘅，即係將嗰啲 boxer， 你知唔知咩叫 boxer？ 嗰啲底褲叫 boxer 嗰啲底褲咧，就車落去。咁你車一條底褲落去嘅時候，咪遮住個袋嗰度咯。將啲厚身嗰啲 boxer 咁咪照著咯。 哦，不過咧講起呢個野戰版咧， 即係野戰版。 而家有一套鹹片咧叫劉儀啊，劉儀咧係呢個 SOD 嘅呢個片商 定咗寫俾我啊。 下邊嘅一個系列嚟。 喂，筍哥，你講劉儀之前，我想問你一樣嘢。 咩啊？ 話說咧，我聽一個同事講話，而家好興一種鹹片咧，就係佢屌撚完閪之後咧，就啜你碌鳩啲鳩精，即係中出之後咧，再啜鳩精攞翻出嚟，嗰個動作叫咩咧？嗰種鹹片。 哇！真係唔識喎。 係啊。 但係咧，留意呢個鹹片咧就係咁嘅，佢有個特點嘅，就係博嘢嗰啲女人全部著衫嘅。係。咁咧，但係咧，佢咧就係將條牛仔褲咧，你就會見到係啦，剪個窿，好似頭先你講個野戰版牛仔褲一樣。可能真係有異曲同工之妙啊！ 哇，正啊！咁 喂，我哋翻翻去講下呢個姜毒。 姜毒嗱，啲人成日講新疆今次嘅暴亂，咁咧新疆今次暴亂咧，我就即係自己有個理解嘅順多。第一。 你中唔中意个新疆女首富咧？ 屌佢老母！ 佢走出嚟嘅时候话：我们都送啲文， 呢个捻样啊，直头系俾美国操控嘅傀儡啦！我话俾大家听，你睇呢、這个疆独咧，有一样嘢好阴谋论嘅。佢一疆独一搞起之后，即系搞暴动，第一时间喺各地大城市嘅领事馆啊，啲人即刻准备一啲嘅东特厥嘅旗帜喺度展示，兼袭击你领事馆。嗱、所有嘢都系有计划噶吓。你试下今日无啦啦去印支即系东特旗，一个礼拜之后先俾到货你啦。可能点解佢哋可以准备到？第一，第二点解可以动员到？第三样嘢，佢哋个打出破坏好得意噶，小队经营，首先就有一小群人，有一大群人喺街聚集。小群人散开去社区嗰度搞破坏、搞暴动，再笼络其他嘅。 你觉得后边个策略，即系个策动人系边个咧？你又觉得？ 嗱，一定系土耳其政府。点解咧？我想同大家讲，新疆最多嘅资源唔系佢嘅水果，新疆最多嘅资源经过呢、這个美国 嘅間諜衛星、中國嘅探土衛星，同埋一啲嘅德國嘅探土衛星，即係已經即係探測資源衛星已經確定咗，新疆係全世界揾藏石油量第三大嘅地方。 係啊，呢個應該人人都知㗎啦。啊， 第同埋揾藏天然氣。 如果你有去過新疆嘅話咧，其實一路開車咧， 啊， 周圍咧都會有一個有一隻嘢咧好得意嘅。 啲雞頭咁樣， 係啦係啦，好似一隻係啦係啦係啦，好似紅磷咁樣。 風油啊，屌！ 即係咧，其實周圍都係。 佢點解新疆唔大規模開發石油天然氣？原因就係呢個係一個寶藏。中國政府喺有錢嘅時候，佢寧願買外地嗰啲石油。嗱，中東係一個耗盡資源就完蛋嘅地方嚟㗎。佢能夠救活中東就係因為石油。當石油開採完，中東係一文不值。亦都冇人會投放資源喺度俾你打仗，未有人同你會打好關係。點解中國遲遲都唔開發呢個新疆？就係因為希望全世界資源用盡，我仲有資源嘅時候，我就係世界大哥。你同我買嘅時候就唔係百幾蚊桶，可能嗰陣時係千幾蚊桶石油。中國就係希望咁樣樣。點解土耳其會支持新疆獨立？美國會支持新疆獨立？你開放咗資源嘅時候，獨立咗啦嘛？人哋嚟開放資源嘅時候，開採資源嘅時候，邊個最受惠？土耳其。土耳其到時唔使睇你大哥面口，唔使睇你美國面口，唔使睇你中國印度面口。 嗯， 佢坐擁緊中亞細亞嘅軍事咽喉。新疆嘅地理環境咁多年都係非常之兇險，易守難守難攻。你只要開咗新疆嘅大門，中國任得你搶。所以中國唔會俾新疆獨立。但係新疆點解成日要獨立？原因就係因為我獨立咗之後，我坐擁嘅資源同埋嗰個嘅軍事咽喉，你根本上唔敢掂佢，不但止，仲要係世界上面數一數二咁兇狠嘅地方添。咁所以佢搞疆獨係非常之咁即係獨立噶。佢點解趁你中國呢個時候搞呢？中國經濟起飛，起飛到未到一個好發達嘅階段，能夠攞軍力或者攞一個嘅財力去震攝你嘅時候，我而家已經係一個即係乘機去到。即係崛起嘅日子，啱啱先有兩個新疆仔喺廣東俾人打死，我仲唔癲啊！我話俾大家聽，中國有一條叫做保護少數民族法例。我如果你想感受下呢個法例，你去深圳俾啲新疆仔打劫，你就知有蒙古仔。深圳咪好多嘅，呢頭搶完，左邊搶完，右邊俾公安拉，即刻放。點解？因為有一個少數民族法例，佢唔可以拉你，即係因為佢唔係大嘅暴行。中國人最怕是什麼呢？中國國家最怕就是少數民族搞叛變，因為很難搞。中國是全世界少數民族最多的地方的，只要他們一搞暴亂，你很難去到平息。所以他有這些法例去保護少數民族。中國收地永遠去少數民族收地就非常之和蔼可親，兼且不收的，不敢收你的地， 還有給足錢。 是啊，不過今次中國好，中國有一樣嘢堅啊，個腦搞運動，你真係唔教佢嚟。我諗住中國今次會出核彈啦，原來唔出，出核彈。嗱，再高手段啲係咩？出肉彈。屌你運幾車北菇去，日日屌你老味十幾車火車去到，屌你俾新疆仔屌免費，全中國有雞竇，唯一合法化係新疆，你仲唔死？但原來佢唔係，佢今次出咩咧？銀彈仲堅。佢話今次就係每個新疆暴徒每個新疆人被人打死，即係無辜被人打死嘅新疆人，無論漢人、回人都好，就賠翻200,000嘅人民幣。嗱，200,000對佢嚟講好大，即係對新疆人、對內地人嚟講，對香港人都係一個數目啦嚇。 不過你講真的，你話而家即係新疆人咧，佢哋其實咧烏魯木齊咧，其實係全中國第三有錢嘅地方嚟。 係啊。 是啊，即是計呢個廣州、上海之後咧，其實未到北京， 係 烏魯木齊， 係 其實係揾好撚多錢啊！ 佢哋靠咩發達咧？ 我又唔知喎，即係我諗可能係咩啩？可能係天然氣同埋呢個另一方面就係佢哋物產好豐富噶嘛。 係新疆物產豐富。 咁但係呢個都唔緊要，因為其實我唔知啊。咁但係咧重點咧係而嗰邊發到達嘅咧就唔係本地人。 係。 全部都是 漢人 是啊，咁特別係仲要係四川人添。 誒點解咧？ 四川人周圍走，全世界周圍都係四川人有 啦。啊咁啊係，但我哋又唔見有川幫嘅喎，屌福建幫嘅有啫，福建啊老福啊老潮嗰啲啊見啫，老川啊未見。 咩叫老潮啊？ 潮州幫啊，屌你！ 跟住然後就因為嗰度發達嘅人通常都係漢人啊。 啊， 咁然後咧新疆人本身係好窮。 啊， 所以咧，同埋佢哋咧會匿埋喺啲去翻佢哋自己窮啲嘅社區裏面，譬如話客集啊， 係 呢個 嗰個叫做哈密啊， 係， 即係去翻佢。 喂，嗰陣時你咪去過新疆善善嘅，喂，有冇雞叫嘅咧？ 我其實嗰個好深入咁調查過， 係冇雞鬥， 冇嘅冇嘅， 即係咧好似冇雞鬥喎。 同埋其實喺嗱，我有一次隱隱約約去咗喺翻去烏魯木齊啦，已經翻首都啦。跟住然後咧喺嗰度咧就周圍逛啦，食完飯咁啊食咗個土雞煲啦，辣辣地咁樣。咁啊周圍走啊，望到有間房仔。咁有啲藍色燈喺度。 哎，一有藍燈嘅一定係死人啦！屌你唔係死人啊，雞竇噶啦呢個世界，屌你！ 唔係，即係咧，其實咧喺大陸都有個規矩嘅，就係咧，如果雞竇就粉紅光管嘅。 啊啱啊，全世界都係咁啊，德國又係咁啊。 係咩？ 我話俾你聽，嗱嗰陣時咧，我試過去荷蘭啊，我話俾你聽，咩色光管係雞竇咧？屌你香港嗰啲文綠色嗰啲光管一定係雞竇。 跟住然後咧，佢咧就藍色光管嘅。 呢個真係國際局中語言。 咁啊，我嗰時候都係行，即係我其實都行過嘅啫。咁然後呢佢叫哥仔哥仔喎咁樣，跟住然後呢咁啊啱啱行過就望下啦，屌原來入面網吧嚟， 屌你喎，你個雞竇咗去啫， 即係唔知啊，但係呢你諗下呢，即係可能係我到少數民族嘅一個歧視啦，即係呢你會覺得佢哋其實個衛生程度唔高㗎嘛。 啊少數民族質唔係佢唔係嗰個少數民族衛生程度唔好㗎係咪，定係即係你講衛生程度唔好呢， 我諗係總括嚟講個衛生程度唔好，即係佢哋冇嗰種每日都要清潔身體嗰個意識啊！ 不過好似係廣東人先中意每日沖涼嘅啫喎。 我諗係咯，咁同埋可能 嗰陣時識法國妹咪咯，我話俾你聽，嗰陣時幾撚我咁咧，我同法國妹即係搞嘢，哇！聞到一陣臭腳味啊，真係臭到你都溝唔硬。咁咧諗住佢屌完閪啦，會沖涼啦，你知唔知佢做咩啊？入廁所攞啲濕紙巾抹一抹，之後攞支法國最出名嘅香水出嚟噴落個閪，哇！好彩冇奶啫，哇！唔撚係嘛？屌你老母唔沖涼嘅都得，屌啦！佢真即係嗱，我話俾你聽，女人有臭狐。即係你性愛裏面都可能可以接受到啊！即係汗味，汗味都可能會吸引人嘅一個方便。 喂，但係 哇，佢嗰啲唔係臭狐咧，即係哇個身嗰陣味縮撚到啊！佢唔係臭，即係唔係臭狐嗰種嘅即係若隱若現嗰種唔香唔臭嘅吸引力喎。佢即係個身縮怪嘅攞撚命喎。 真係好撚大鑊呢個真 係。即係佢真係攞支香水狂噴，咁之後再著啲衫，哇！唔係話香港三十幾度大佬。 正啊！ 佢真係唔撚沖涼啊！兩日我見到佢兩日，我同佢一齊兩日。佢真係冇沖噶啦，洗面咯。你唔好諗住係大洗啊，即係香港人嗰啲大洗啊，攞啲洗面膏捽一捽就算啦。哇，好撚得人驚啊！屌啊，老婆。 所以即係其實咧，我哋個生活習慣咧係咁愛清潔咧。 啊，係廣東人先係咁噶咋。 你去大陸就唔慣嘅，即係咧，尤其喺廣州，我嗰日搭廣東喎。呢個見到條撚樣咧， 哇，正常啊，屌你。 唔係。喂，講真喺架火車入面啊，跟住然後都冇問題啦嚇， 你佢唔知話玻璃窗黐住咪算偷撚笑， 你都眼超超咁啊算數啦，咁你見佢吐幾次咁樣，跟住突然間瞓覺。瞓著咗，然後咧個電話跌咗落地咯，跟住然後咧啱啱個電話就跌翻落佢又痰嗰度，跟住然後咧最頂硬係咩咧？跟住然後咧咁突然間咁瞓醒，咁啲人叫醒佢啦，跟住又有電話響咯，跟住佢突然間執翻個電話執翻 啦！哇！屌佢老母唔係啊！佢咪嗨喺件衫度嗨幾嘢先咧？ 佢唔知啊！ 哇！ 哇！我就諗幾撚得到啊！ 真係屌你個閪！即係嗰啲清潔意識真係好撚，即係好撚觀眼啊！ 即係咧，其實大陸咧，即係你話清潔意識係有問題啦，其實服務意識都好多問題。我啱啱前一排去咗全廣州最出名食粥嘅地方。叫竹園啊，係叫竹城啊，叫做 竹城，即係成間城都係食粥定嗰間嘢。 佢係咧，佢唔係，佢就係嗰間嘢嘅啫。但係佢個佔地係點咧？佢就好似呢個睇先，下院即係怡和苑。 哦，得。 好似怡和苑咁樣嘅，即係入邊有個小公園，有啲小山，有啲水 啊， 係有啲雀仔行下咁樣嘅，即係咧係成個園景嚟嘅。咁然後咧，佢就分咗幾個 setter 都係食粥㗎啦。跟住然後咧，咁啊，我哋係叫嘢食，跟住然後咧，我已經好耐冇嚟啦。咁樣我個同事咧就好撚火，屌鳩人啊！屌完佢之後又嚟咗之後咧，跟住然後我哋食食下問下有冇辣椒醬。 佢辣椒醬喺嗰邊好遠喎、啊，我攞唔到啊！ 嚇、啊，屌你唔係話，即係等於香港嗰啲 sales 成日都同你講，我幫緊你，我幫緊你，我做緊，做你做啦！屌你，你講做乜啫？講一講極都唔做。 OK， 佢氹你都係好嘅、啊，即係佢氹你都係掩飾。 係， 屌佢毫不掩飾，佢話俾你聽，我唔做。 屌佢個老母快啊！ 買走啦，咁然後咧就咁叫多碟流沙包食下啦，咁樣。 啊，喂，正唔正啊？流沙包。 哇！嚟到嘅時候一堆屎咁樣咧。 哇！唔撚係話。 我話喂，屌你！十幾蚊你俾碟垃圾我食， 啊， 跟然後咧就佢話，條個個都係咁食噶啦。 佢真係咁講啊？ 係啊，我叫你經理出嚟， 啊， 佢話經理冇翻工。 屌個老母唔撚係啊！ 好嘢，跟然後本來叫咗我雷沙湯圓，我即刻 cancel， 我唔要啦。跟然後咧，佢話喂冇得唔要，冇得唔要我唔俾錢。 啊， 係啊。跟住然後我唔俾阿爸啦， 佢咁講啊， 軟皮蛇，即係咧做夥計真係一流，即係呢啲，即係你， 哇，屌佢老味啊！ 你揾佢咧應該係呢啲咧，呢啲咁極品嘅人應該係處理呢個國家外交部嘅。 啱啊！屌你老母，我哋國家唔係，我國家唔係處理國家外交部，處理呢個醫院投訴部，應該請佢落嚟香港對啲中援人士就啱噶啦。 佢應該係走去咧做呢、這個我想喺印度攞呢幾塊石油田。跟住嗱，唔肯俾，哦，咁就算啦。 屌你呢啲無賴，我覺得香港應該引入啊！ 真係呢、這個真係以優才嘅方法去出嚟引導翻。 屌你香港，嗱，我話俾你聽啊，筍哥，我近排收好多無賴嘅醫院， 啊、 有啲冚家產，因為我哋醫院咧有個大改革，咁我哋收政府啊收好撚多啲中援人士。嗱，有一樣嘢我非常之歧視嘅，我喺呢度同大家呢個節目講，九護士係非常之歧視中援人士嘅、啊，我係戴一個非常之有色啲五顏六色嘅眼鏡去睇中援人士嘅。 嗱、啊。點解我要咁強調呢？綜援係養懶好多人。當年英國鬼時代都有綜援，邊啲人攞好難攞。你要喺英國鬼個口袋攞錢，因為佢想你自己獨立，係好難攞到錢。我當年住木屋區，我當年住城寨，我當年冇廁所，我當年冇一間獨立嘅沖涼房。我阿爸阿媽都係攞個盆喺間屋度鋪個報紙，沖完涼抹地，都係咁樣樣經過咗十年。咁我想問下，你而家中援冇冷氣都話俾人屌嘅，又話天氣熱，啲政黨出嚟同你鬥屌，哇唔撚係啊嘛，屌你老咩中援人士係咪俾歧視先？屌你老咩屋企冇冷氣，你養到班人咁樣，冇人會做嘢嘅。我哋嗰陣時一樣啫，佢哋話中援人士揾完錢之後唔夠享受，唔夠消費，當你揾完食之後唔夠食都係咁啦，咪、努力啲咯，做幾份工咯。 我覺得有兩個情況嘅。即係咧，其實好多中援人士我都歧視嘅，即係特別咧，見到而家有啲咧身在力健嗰啲咧， 係啊，嗰啲啊好撚多噶。 咁但係你話譬如話有啲孤苦無依嘅，即係年紀大啊，你明知喂屌你咩七十歲你仲叫佢出嚟撈咩？ 嗰啲你即係應該俾嘅。 即係 OK 啦。咁另外仲有啲咧就係即係寡母婆啊。咁你係要湊住個僆仔。 屌，筍哥，你同我講寡母婆，我住鑽石山嗰陣時啊。间屋啊冇呢度咁大啊，你知唔知有几多个人住啊？超过20个人啊！ 超过20个人住一间咁嘅屋喎、啊。嗰阵时几个都寡母婆啦， 你凑唔到啲细路点啊？摆喺社区中心啦。嗰阵时有社区中心噶，而家香港都有好多呢啲噶。你话细路仔冇人睇又呢又路，个个都系咁大噶、啊。嗰阵时阿妈喺屋企又穿胶花，唔穿胶花唔车嘢，唔撬火牛去做咩啊？咪一樣喺工廠區度賣飯盒，屌你老味！ 而家仲有冇嗱？第一就而家冇喺工廠區啦， 係。 第二冇村冇膠花村，亦都冇火牛。 唔係，但係你可以即係做下外賣檔啊，屌麥當勞啊！你話人工低，嗰陣時人工低到點啊？ 麥當勞識踩電單車喎。 麥當勞有啲人識踩貨車。 我覺得唔好食喎，真係。 喂，屌啱啱朝頭早先食撚完咋？ 而家嗰啲咧咩麥麥餸嗰啲咧，屌我上次啱啱開工，個老細話喂。屌！而家默默送咗機會叫容祖兒，不如叫我。 啊、真係嘅咩？ 佢話容祖兒啊， 會揸電單車送上嚟。 佢話佢哋有機會會送上嚟。 一送上會唔會俾人強姦先？嗱，如果我強姦佢，我送啊，好叫啊。 即係佢而家個 game 係咁樣啊嘛，就係揾揾揾，即係有機會可能明星嚟送我。 咁撚大鑊，撲街啦！我今日我老婆冇帶布褸，著件 T 恤出嚟送我，見撚到容祖兒，可唔可以拉佢嚟屌埋個閪先走啊？ 即係我又覺得我又覺得。屌我心諗你唔好咁天真啦、啊！屌大家開眼工搞啲咁嘅嘢， 啱啊！俾人屌啊！你入過嚟， 咁啊佢又真係叫咗，咁啊是蛋蛋啦！跟住然後咧，佢仲要挑戰話：喂，人哋嗰啲冰袋唔知得唔得噶啦，不如叫雪糕啊！ 真係唔用嘅喎， 梗係唔係啦？ 你係咪叫得遠啊？ 唔係喎，即係但係咧，佢唔係咩噶嘛？佢唔係用力，佢係我唔知啊，佢可能送好多檔啊！ 唔係佢一架車送一檔， 系咩？ 系啊，真噶，嗰、那个伤失唔到好多嘢。上次佢嚟，我次次叫啲雪糕都唔用嘅。 系咩？ 系啊， 我上次叫嗰个就用咗啦。 佢唔用噶，佢因为一个盒得，呢个失唔到几几。 系咪要加钱咧？而家系咪？ 如果唔够六十蚊，加十五蚊。 系咩？ 系啊。 唔够六十蚊加十， 即系总之系叫够六十蚊咪唔使咯。 咁啊，即系两个餐都唔得喎。 两个餐唔饱噶嘛，而家食麦当劳，屌你实会叫啲散嘢嘅。 咁啊， 即系你唔叫散嘢啊，即系又系食唔饱，同埋你话容祖儿想去送，屌你想啲生意好啲，你搵啊咩嗰啲乜捻嘢 E Cup Baby 啊，屌你想嚟送，带个薄咯，兼俾个玻璃珠，屌你日日叫啊，屌你希望有个玻璃珠啊，大佬，屌你老尾。 但系几耐咧？叫上嚟？ 嗱，佢上次就話一個鐘，但係 Even 都係我叫我咁多次四個字內送到。 係啊， 係啊， 我都幾好喎。 四個字內送到，不過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而家競爭大，同埋香港一個不夜城市，屌你冇理由閂門㗎呢啲，即係夜晚黑。同埋一樣嘢，我覺得香港衰，地鐵同西鐵，屌你老母收十二點零一點鐘，你香港不夜天嚟啊嘛，你點都開到三點鐘啦，黐鳩線。 不過唔緊要，你哋有 N 車嘛 ？N 車。 系咯， 但有時西鐵嗰啲方便啲嘛。 你有 N9XXX 啊？ 基本上我話俾你聽啦，點解啲西鐵地鐵唔會開到咁夜呢？因為資源問題啊，夜晚黑一樣用電，少啲人搭，咪唔肯開咯。等於而家個膠袋徵税啫，我好想屌多次啊，筍哥。 啊！ 我想同大家講，你哋真係帶個腦去到睇環保呢個旗號。 嗯、 你話政府要收五毫子，希望啲人減少用膠袋，減少環境污染。第一，商家佬。嗰啲錢你應該喺商家佬個銀包攞，唔喺我個袋度攞。第二樣嘢，你應該強迫商家佬派水溶性膠袋。嗱、水溶性膠袋個成本同普通膠袋爭幾個 double 啊？點解你唔立例叫商家佬整水溶性膠袋啫？你派俾我，我照用，一樣唔會污染環境噶。你點解喺我個袋攞五毫子啊？公唔公道先？ 第一，水溶性膠袋係點樣嘅咧？ 嗱，佢咁嘅嗰種膠袋咧，就係你只要將佢擺喺一啲嘅水同埋一啲嘅太陽之下暴曬啊，或者有水喺入邊咧，佢會自動分解嘅。 係啊，即係但係一段時間嘅。 即係 我唔會揸住個膠袋，落雨用咗唔會。 幾年啦，同埋你睇佢個 chemical。 有邊間公司係用緊水溶性膠袋嘅而家？ 醫管局啦，醫管局有啲水溶性膠袋㗎，真㗎，佢攞嚟裝啲濕衫咧去洗嘅，咁咧。譬如有啲濕衫，佢有污染性，咁你咪攞水溶性膠袋索撚住佢啦，唔會即刻溶嘅。但係咧一抌落啲洗衣槽啊或者點咧，你暴洗之下就溶曬㗎啦，成個膠袋。 哦，係啊，即係連個膠袋都唔見咗。 溶曬乜都唔見曬，但係貴咯。 又幾得意喎。 貴咯，水溶性膠袋。以前邊間用過咧？我記得係百佳派過一排嗰啲自動分解環保膠袋，但係而家唔撚俾添啦。 咁啊唔錯喎嚇。 根本佢就係擺到明係喺你個口袋裏邊掠撚咗筆水，點解你唔同商家佬？我買嘢，我生活，我已經俾咗你賺，你仲要喺我口袋攞多五毫子，公唔公道啊？你話啲政黨出嚟肥又話環保，你環保叫市民負責任，你叫商家佬負責任啊？我屌你老母！你叫我負責任，你叫美國佬負責任啊？你叫佢唔好抌咁多安裝彈啦、啊，你叫佢簽京都條約啦、啊。 調翻轉講真。佢自己即係你，就算叫佢落個水溶膠袋，佢都打埋條數落啲貨架度噶啦。 啱。 你每件貨落多一毫子，已經係翻咗半啦。 啱啊。 揾咩膠袋？成個水溶膠袋賣唔到一蚊個啊？ 賣，我諗可能唔止。 嚇、啊！咁犀利㗎？ 好貴啊！水溶性膠袋。 冇啊！你一個膠袋，你講緊一我諗 大批咯，可能大批平啲啦，係啊，零頭嗰啲啦。 零頭 嘅啫。即係點解佢咁樣嚟到即係欺壓市民咧？同埋你派紙袋咯，屌佢老母！ 咁啊！ 你話環保喎，屌！你講環保，你嘥撚氣啦！環保唔係我哋做噶，唔係市民做噶，環保係政府做噶。我想同大家講多一樣嘢，你話環保點解唔燒核能？啲人成日俾人洗腦，話核能危險，核能污染環境。英國喺上一個年度2008年已經發明咗一種科技，將核廢料可以煎成一個 ice cube 咁嘅嘢，用 chemical 嘅方法啦，埋喺地下兩米深已經可以。維持幾百萬年唔有呢個核嘅轉變。第二樣嘢，開採核廢、開採核原料同埋喺核電裏邊死嘅人數唔夠開煤礦同埋開石油死嘅人數多。第三樣嘢，開採石油嘅污染性，即係生物能源嘅污染，仲大過用核能。嗱，我想同大家舉幾個例證。當年第一個最近我哋嘅即係核意外，唔係。这个切尔诺贝尔核电厂是美国三叶岛核电厂发生意外，当中发现三次的错误都是人为造成的，但是它只是流了不超过一升 的核廢料水落海裏面，仲要那些核廢料水比照 X 光的核廢料那個核輻射還低。點解俄羅斯的核電廠會出現咁嘅問題？就係因為輕水式反應堆個設計係本身有問題。大家嘅理念唔同啊。當輕水式反應堆出現意外嘅時候，佢就會將核廢料棒向外排擠，咁咧同埋將嗰個核廢，即係將嗰個核反應堆向下沉。因為核反應堆產生高熱嘅時候，就會溶咗個地殼啊，越沉越低。咁所以咧個地心咧就會即係感染到輻射。但係核電廠爆炸是基本上微乎其微，除了它的設計有問題。我們開採生物能源在海洋的污染是很大的，如果大家不相信，你問一下潛水人士，在南中國海的南海油田，它裡面在南海油田的海底裡面有幾樣東西是沒有的。第一，沒有魚；第二樣東西沒有珊瑚；第三樣東西是沒有海洋的微生物，就養活不到珊瑚和魚。為什麼？因為開採生物能源的時候釋出來最多的是什麼呢？硫化氫。硫化氫在海洋裡面引起一個的反應是什麼呢？我們有一個叫大環流海流的，大環流海流就是影響我們地球氣候變化最重要的一個 cycle。 大約100年我們的海流就會環回一次。阿筍哥在上次環保講過什麼叫軟水和硬水的，冰融咗之後就變做軟水，係咪啊？就會流向個海度，令到海水有個流動。呢、這個流動就會帶動海洋嘅生命，亦都係可以令到地球嘅變化有轉變嘅。 不過但係 一年四季喺呢度嚟。 我前一排咧，啱啱咧就去做畫框喎。 係、 啊。咁樣咧，個阿叔咧就好中意釣魚啊。 啊。 咁然後咧話：哇，你出海出邊度啊？ 啊。 佢原來係出南海油田嘅喎。 係。 即係佢每次出親都，佢話翻嚟都幾百。幾百斤魚喎、 那個，係南海油田嗰、那個開採區啊，即係我講嘅南海油田當然好大啦。 咁、哦、佢應該入唔到去、 啊， 可能 係。啊，因為開採區嘅時候咧，佢開石油同天然氣咧、嗯，流出嚟最多嘅硫化氫。 不過琴日有個 friend 翻嚟，佢喺德國翻嚟， 係 佢都講話，佢話喺德國係冇汽油車喎， 係咩？燒咩？ 柴油。 哦，燒柴油。 佢話根本德國就已經有一個方法去提取呢個柴油。乾淨的汽油都不知道多少倍， 是 咁你香港全部都是啲油公司搞鬼啫嘛？ 啱啊啱啊， 即係有時咧，其實好嘅嘢就唔一定落到你手嘅， 啱。 即係你逼你用啲壞嘅嘢，係因為佢賺錢啦。 啱啊啱啊，同埋一樣嘢， 政府嘥鳩氣啦，我哋呢、這個。 我哋呢個政府，我想同大家講，自從英國佬走咗之後，殖民地走咗，香港嘅官商勾結浮咗係面。嗱、嗯，以前官商勾結係底噶，係底勾噶，而家浮係面勾。仲更加醜怪，仲更加噁心，仲更加不知所謂。環保公司收攬咗幾多少石油公司錢，大家知唔知啊？你話環保燈膽佢環保，燒有個柒頭並唔係講緊綠色和平綠色力量。嗱，我哋應該取替烏絲燈膽，燒攬曬環保燈膽。你知唔知環保燈膽你俾出嚟嘅錢同埋個燈膽壽命係唔成正比㗎？係 嘅咩？ 係啊，你唔知啊？ 點樣？ 因為環保燈膽嗱，我哋而家買一個環保燈膽可能要你六七十蚊或者百零蚊。但是它燒的壽命不夠烏絲燈膽那麼久的， 應該都那我又沒計過， 因為它裡面呢，為什麼我這樣說呢？烏絲燈膽燒出來的那個光度，它有很多都是轉變成熱能，但是環保燈膽很多的能量都變成光能，但是有一個問題，環保燈膽裡面是充滿了瓦氣的，瓦氣是有壽命的， 哦， 瓦氣有壽命的，即是你不可以燒很久的瓦氣， 明白、 啊、但是烏絲燈膽可以燒很久的， 嗯嗯 啊，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啊！ 即係用咧，除用鋼管咯， 鋼管都啱啊！但係鋼管抌嘅時候，你知唔知裏邊嘅污染情況嘅水銀影響地球又好大咧？ 係咩？有水銀入邊？ 鋼管梗有水銀啦！屌，鋼管抌嘅時候，香港應該立法管制抌鋼管啊！我屌佢老母！ 好，我哋呢集講到呢度，留翻啲下集講。 好啦，係咁啦，大家拜拜。